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就没有修复海神之心的办法了吗？ 唉，我已经告诉你了，海神之心是我也无法明白的存在，更不知道它需要怎样才能修复。或许，如果你能完成海神传承，这海神三叉戟就会自行恢复。可是，这传承也将变得无比艰难。你是唐晨的曾孙，也是他最为出色的子孙。不到30岁，就达到了99级的高度。坦白说，唐三，我不希望你进行传承。要知道，传承一旦失败，你的结局只有死亡。 前辈啊，您的好意我明白，但是我不可能不去传承海神神奇。如果这个世界上一直没有神出现，我现在99级的实力就足够了，不成为神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天使之神，如果我不能完成海神的传承，那么这个世界上将无人能与之抗衡啊。我绝不能看到武魂帝国统一整个大陆。如果您不允许我传承海神神奇，那么我就冒更大的风险去尝试传承曾祖留给我的修罗神奇了。但您也知道，连曾祖他老人家那样精彩绝艳，最后都落个身死的下场。况且我体内已经拥有了大量的海神神力，一旦选择传承修罗神，恐怕危险性会更加恐怖。所以前辈，请您成全，我答应过海神三叉戟，不论如何都一定要帮他恢复。他是我的伙伴，我绝不能让他就这么一直没有灵性。 你真的已经想好了？没有海神三叉戟的帮助，你传承的过程很可能是九死一生。就像天使之神的传承需要有天使套装作为媒介，帮助传承来吸收天使之神的神力一样，海神传承也需要以海神三叉戟的能量为引来进行传承。没有了海神三叉戟，你在传承的过程中将没有任何缓冲，而且恐怕还会遭受到更加厉害的考验。 前辈您不用劝我了，我意已决，传承海神是我唯一的选择，我没有退路。 唐三啊唐三，你这份执着简直和你曾祖一模一样，你们唐家的人都是这么一副硬脾气。 唐三没有再开口，但他眼中那坚定的眼神已经告诉了波塞西答案。是的，他没有选择。为了击败千仞雪，为了替父母小舞报仇，为了让斗罗大陆能够尽早地结束战争，他都必须要这么做。波塞西挥挥手，他仿佛有些疲倦了似的，转身朝着大殿中心那平台处走去。 叫你的伙伴们进来吧。 前辈，还请您替我保密，我不想伙伴们为我而担忧。 波塞西默默地点了点头，唐三这才打开海神殿大门，迎着光明走了出去。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以及史莱克六怪都在外面等待着，眼看唐三走了出来，小五等人眼中都流露出询问的目光。 大家跟我进来吧，要开始传承了。 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们脸色同时一变，其中的海魔女想要说些什么，却被海龙斗罗拦住了。此时唐三整个人都沉浸在即将要进行的传承之中，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招呼上伙伴们转身就回了海神殿。海龙斗罗用凌厉的目光看向其他七圣柱守护斗罗，另外六个人这才缓缓低下头，在海龙斗罗的带领下同时单膝跪地。 恭送大人。 厚重的海神殿大门伴随着史莱克七怪的进入重新闭合，将外界的一切隔绝开来。海魔女再也忍耐不住心中的激动。 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传承神奇？波塞西大人他已经够可怜了。 海魔女，不要乱说话。你忘记了我们的使命吗？我们的使命就是要等新一代的海神降临。 能够亲眼见证这一幕，我们已经比历代七圣主守护斗罗要强得多了。 可是海神传承要付出的是波塞西大人的生命啊，你们难道忘记了吗？我们能有今天，波塞西大人给予了我们多少帮助，没有大人就没有我们，可现在我们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我受不了。 大人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或许这对他来说才是最好的结果吧。自从那个人再次来到这里之后，大人就变了。难道你看不出来，他的心已经随着那个人死去？活着对他来说才更加痛苦。 好了，都别说了，让我们等待海神大人的降临，也为波塞西大人祈福。 海龙斗罗缓缓走到最前面，单膝跪倒在地，双手在胸前摆出一个姿势，不再开口。其他六位圣柱守护斗罗，包括内心中充满不甘的海魔女，也排列在海龙斗罗背后跪下，七人脸上都流露着深切的悲伤之意，默默地祈祷着。海神殿内大门闭合后，这里顿时变得一片漆黑。尽管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但这一次的感觉却完全不同。小五、戴沐白、奥斯卡、宁荣荣、马红俊、朱竹清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唐三身上。他即将进行神奇的传承，一旦完成，他就将成为真正的神。每个人的呼吸都不自觉地变得急促起来，看着唐三的目光也变得有些微妙，其中最多的情绪就是兴奋和羡慕，当然也有一丝淡淡的担忧。虽然他们不知道海神之心破碎后会对唐三的传承有那么巨大的影响，但是他们总知道神奇传承是件有风险的事。戴沐白猛地抬起右手，一把抓住唐三的肩膀。 小三，一定要成功。 奥斯卡把自己压箱底的各种高级香肠都拿了出来，递到唐三面前，用行动来支持他。唐三微笑着向他摇了摇头。人类魂师的辅助技能对神来说是没有作用的，这一点从唐三灭杀深海魔鲸王时暂时调动了修罗神之力后无法接受宁荣荣九宝琉璃塔增幅就能看得出来。马红俊直接给了唐三一个大大的熊抱。 三哥，一直以来你都是我心中的偶像，在我心中就没有什么事是你做不到的，这次也一样。 宁荣荣就像和朱竹清约好了一样，一左一右来到唐三的身边，同时踮起脚尖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都说美女的鼓励能产生无穷的力量，三哥你可不要让我们失望哦。 奥斯卡和戴沐白并没有流露出半分的嫉妒，他们眼中只有鼓励。小五最后一个来到唐三面前，其他人都站到一边不去看他们，把这最后的时间留给他们。唐三拉起小五的双手送到自己嘴边。 小五，我向你求过婚，你也答应过我，放心吧，就算再难再苦，为了让你成为我的新娘，我也一定会成功。 哥，我爱你，为了我你一定要活着，你记着，不论你是人是神是鬼，我都会永远陪在你身边。 唐三当然能够明白小五话语中的含义，他的心骤然揪紧了一下，用力地给了小五一个拥抱，在他额头上那血红色的烙印处留下了一个吻痕，这才松开手，瞬间腾空而起，身形一闪，已经登上了那座他曾经拔出海神三叉戟的平台。骤然间，史莱克六怪都清晰地感觉到一股特殊的能量波动弥漫在自己身体周围，在他们额头上，当初曾经出现过的魔纹再次显现，不论是黑色五芒星也好，六芒星也罢，还有宁荣荣那红色的七芒星。 六个人额头上的光芒几乎同时亮起，给这黑暗的世界增添了几分光彩，仿佛有一股特殊的力量牵引着他们。六人同时腾空而起，各自飞跃上一座平台。 你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是的，我们准备好了。 决定未来命运的时刻终于来临。如果说这个时候他们不紧张，那是不可能的，但在这种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坚定的信念，必定成功的信念充斥在心头，每个人都拿出了自己最佳的状态。波塞西缓缓举起手中的金色权杖，长达3米的权杖通体雕刻着魔纹，权杖一端是宛如长矛一般的菱形凸起，那长矛尖端下方5寸处镶嵌着一颗菱形的金色宝石。当波塞西将它高高举起的时候，明亮的金光已经从那块菱形宝石处瞬间点燃，刹那间照亮了整座海神殿。 站到平台的中央， 此时此刻他脸庞上多了一抹潮红，就在这一瞬间，他仿佛重新变得年轻了，活力迸发，眼神中的悲伤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兴奋。 等待了100年，这一刻终于就要来临了。伟大的海神大人呐，您的仆人终于能够完成您交付的任务了。 淡淡的金光从波塞西脚下升起，在这一刻他整个人似乎都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状态，那淡金色的光芒正是波塞西的魂力，这也是史莱克七怪第一次看到这位海神斗罗真正展现出自己的力量。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